人物志，战国事，乱世情。 散去的迷乱硝烟，远去的金戈铁马，一段段往事在这里风生水起。 帝王将相，文人墨客，贩夫走卒。 尘封千年的历史，欲说还休的善恶，古往今来，谁能占尽万世风流？ 借用古人智慧，解读历史细节。这里是《话说天下》。 这里是《话说天下》。上回咱们说到，这凶手屡次犯案，想要去紫光寺把金子给弄出来。但是由于衙门侍卫的守护，这马蓉暗中侦查，把这凶手的计划给破坏了。凶手因此着急，这一点说明什么呢？现如今风头正紧，他大可以等这风头过了再来取走金子呀。狄仁杰识破了紫光寺的机关，眼下他列出了几位嫌疑人，狄仁杰要逐一攻破，最后揪出真凶。而狄仁杰列出的第一位嫌疑人让陶干跟马蓉大吃一惊，这个人呢，竟然是遁入空门的宝月师傅。一夜之间，金元宝变作铅块，神秘紫檀木盒子凸显求助信息。一个癫狂的画家，几个泼皮无赖，胆大者偷梁换柱，垂涎者费尽心机，圈套中暗藏陷阱，骗局里现出杀机。是什么样的阴谋扯上如此纷杂的关系？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紫光寺第六集。狄仁杰把宝月师傅列为嫌疑人，其实只是一种推断。根据清风庵的历史，这金子被盗18天之后，宝月禅师就来清风庵落脚了。而且那天狄夫人的寿宴上，狄仁杰不小心提到当天晚上马蓉要去紫光寺勘察，这宝月禅师呢，就以头疼为理由提前退场了。也许这紫光寺的那个鬼就是宝月禅师装扮的。清风庵离紫光寺很近，他有这个便利条件呢。陶干听了这话，若有所思，如果宝月禅师卷进了这桩案子，那他肯定还有同谋。狄仁杰点点头，对，宝月禅师可疑，但终究他只是一个人，他不可能一夜之间杀死两个大汉。咱们再来看看这两位。狄仁杰翻开纸片，这两张纸上写的是李科、杨茂德。马蓉不由得失声叫道，老爷，这杨茂德不是已经死了吗？狄仁杰没有直接回答，而是说，根据李家邻居的反应，这李科和杨茂德主仆二人成天和无赖混在一起，他们很可能听到了金子被盗的风声，但是他们之中是谁先听到的，这个还不能确定。他们都垂涎金子的诱惑，二人合力追问米大郎金子的下落，米大郎不肯说，于是惨遭毒手，自然的，这金子的下落就成谜了。主仆二人都想自己先找到金子，于是起了内讧。狄仁杰接着说，这里边还有一个人可疑，就是那个叫和尚的团头。他因为自己有病在身，不能够亲自去拿金子，于是就把这件事情委托给了闺女春云，并且暗中寻找一个值得托付的挖金之人，一起找到金子，按比例分赃。我怀疑沈三儿就是他找的一个合伙人，不过很不幸，沈三儿被人杀了，所以当马蓉冒充沈三儿亲戚的时候，这和尚警惕心不高。马蓉、陶干听完了分析，几乎是异口同声地问，老爷，那这最后的真凶究竟是谁呀？狄仁杰捋着胡子，这个还需要我再做一个小小的试验。走吧，咱们出发去紫光寺。狄仁杰派几路人马分别去通知吴宗仁、李梅和宝月师傅，都来紫光寺大雄宝殿集合。等狄仁杰他们到的时候，这几位已经在殿里候着了。狄仁杰让吴宗仁、李梅和宝月禅师 站在供桌前一字排开，狄仁杰站在对面，用忧郁的眼光把各位都扫了一遍。列位啊，今天本官邀请你们过来，是想实力解决一桩连环案。我先从白玉小姐说起，白玉小姐已经不在人世了，去年九月她就死在这个大雄宝殿里了。狄仁杰和陶干观察着每个人的反应，这吴宗仁愣在原地，李梅是痛苦万分，宝月禅师则是一头雾水。狄仁杰给陶干递了一个眼色，陶干一示意，四个衙役过来转动供桌，只听这供桌的四条腿是咯吱咯吱响，转到了一半，狄仁杰示意停。吴宗仁这几位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，心里乱成一团，如坐针毡一般。狄仁杰把他们的反应看在眼里，又说，吴先生，白玉小姐的确跟杨茂德私定了终身，这紫光寺就是他们约会的地点。那天你告诉白玉说已经给他定下婚约，白玉逃出去之后直接就来了这个大殿，他的本意是想找到杨茂德，但是没想到他碰上的是一个杀人凶手。狄仁杰顿了一下接着说，这个凶手一手策划了去年金子被盗的案件，但是下手的是他的合伙人，名叫米大郎。这些人听完这个更迷糊了，但是谁也没有打断狄仁杰。狄仁杰把案情和盘托出，原来米大郎按照凶手的计谋果然顺利地抢到了金子，但是金子到手了，他又起了贪心，想自己独吞，所以当凶手追问金子下落的时候，这米大郎推三阻四，就是不说实话，拖了一个月，去年九月初六，这凶手终于犯狠了，害死了米大郎。但是凶手没用凶器，而是略施小计，把这米大郎啊骗到这大殿里。凶手知道大殿供桌底下有一个很深的密室，只需要由东向西转动这供桌就可以打开暗门。在这之前，凶手已经把紫光寺找了一遍，但就是没找到金子的下落。他把米大郎骗到大殿，打开暗门，问米大郎金子是不是藏在密室里了。这米大郎惊恐万分，因为金子还就是藏在密室的暗橱里了。但是米大郎断定这凶手还不知道金子的具体下落，要是凶手知道，那早就拿着金子跑了。于是乎，米大郎壮壮胆子，丝毫不放松，说我没藏这儿，不信呢，我下去给您找去。凶手放下梯子，让米大郎下去找。这米大郎啊，在底下假装找了半天，最后空手回来了，说没找着。他想往上爬，可是没想到这时候啊，凶手把这梯子给撤了。凶手再转动机关，就把米大郎给活活的关在密室里了。这米大郎被关在漆黑的密室里，这个时候他后悔了。米大郎把金子又在暗处里拿出来了，想着呀，等到凶手再回来的时候，我把金子如数交出来，能换条命啊。这米大郎啊打算的不错，因为四天过后，凶手果然又回来把密室打开了。但是米大郎啊没等到这个时候，就已然命丧黄泉了。凶手这回得意了，金子就在眼前呢，再也没人跟他抢了。可就在这个关键时刻，白玉小姐出现了。白玉小姐出现了，白玉搅和了凶手的好事儿。这凶手为了杀人灭口，也把白玉推到密室里转动机关，然后就跑了。听到这儿，吴宗仁颤抖着声音，声嘶力竭地叫道，那凶手是谁？狄仁杰看了一眼李梅，凶手正是李掌柜的亲生兄弟李科。李梅大吃一惊，李科，李科品行顽劣，这是真的，但是这杀人的勾当他未必敢做呀。狄仁杰一挥手，李梅不说话了。狄仁杰大声命令，把密室打开，吴先生你们后退一下。衙役接着转动供桌，这地上慢慢的裂开一口子，一股腥臭味又打里头冒出来了。吴宗仁、宝月、李梅这仨人看的是目瞪口呆。狄仁杰举起一只风灯，走到密室口，往里观瞧，果然 在灯光的照射下，这密室的左墙角啊，躺着一具腐败的女尸，面朝下，她对面呢坐着一具男人的尸体，低垂着脑袋，胸前周围散落着一堆金灿灿的元宝。吴宗仁发疯般的嚎叫起来：“白玉呀，我的女儿啊！”李梅泣不成声，眼泪不由自主地往下掉。吴宗仁揪住李梅的衣服领子：“你那个狗兄弟呢？快把他给我交出来！”狄仁杰拍了拍手：“带李科进来。”店门开了，两个衙役押着一个汉子进来了。李梅瞪大了双眼：“杨茂德！”李梅这才缓过神来，赶紧问：“我弟弟呢？”狄仁杰轻声答道：“李掌柜的，你弟弟已然死了，他害了两条人命，到头来却被自己的仆人害了。”李梅瞪着一双红眼睛冲着杨茂德就过来了：“原来是你害了我弟弟，我要你杀人偿命。”李梅情绪激动要动粗，吴宗仁和宝月连忙拉着。狄仁杰一声厉喝：“李掌柜的，你先听完案情啊。”原来啊，那天李科发现米大郎死在密室里了，他想着赶紧把金子运出来，可是那阵子朝廷查这案子正查得紧呢，再说了，这关键的金元宝啊，上头都打着官印呢，只要李科拿出了一个就败露了。这李科有金子不能花，成天惦记着，每隔一段时间呢，他就偷偷的来到紫光寺看看金子还在不在。这杨茂德跟李科主仆二人这么多年了，看李科魂不守舍，鬼鬼祟祟的，他就起了疑心了。杨茂德问李科，这李科慌忙之中就编了一谎，说这紫光寺里呀、藏有一钱盒子，他去紫光寺是找财宝去了，但是一直没找着。一开始杨茂德信以为真，他跟李科两个人把紫光寺掘地三尺，可是到头来自然是什么也没找着啊。天长日久，这李科显得有些灰心了，紫光寺呢也不去了。可是杨茂德他不傻呀，他知道沈三儿在紫光寺住着，就委托沈三儿看看李科究竟在搞什么鬼。而沈三儿是和尚的徒弟，这些消息呢自然也逃不过和尚的耳目。前一阵子沈三儿告诉杨茂德说，李科偷偷摸摸的去紫光寺好几回了，每回都是直奔大殿，一有风吹草动，他跟兔子似的撒腿就跑。杨茂德绝乎着这李科肯定有事瞒着，而且一定是大事。无赖当中关于金子的传说他也略有耳闻，杨茂德怀疑这金子就在紫光寺，而藏金子的人正是李科。几天前李科又偷偷摸摸的去紫光寺了，杨茂德叫上沈三在后头暗中尾随着，可是没成想李科在紫光寺里转了好几圈，就是不去这藏金子的地方。杨茂德和沈三下定决心把李科干掉了，他们两个自己寻找。这俩人呢合力把李科给勒死了。杨茂德想独吞金子，趁着沈三不备，他一刀把同伙给捅死了。为了混淆视听，杨茂德把李科和沈三的脑袋都砍下来了，把他们俩的尸首掉了一个，并且嫁祸在阿牛身上。分析到这儿，狄仁杰冷冷地看了看杨茂德：“杨茂德，本官推测的可否属实啊？”这杨茂德此时此刻已经落入法网，他也不想自讨没趣了，叹了口气张嘴说道：“没错，狄老爷洞若观火，我不得不佩服，这李科和沈三儿的确是被我所杀。当我猜到这紫光寺可能藏着重金之后，我这贪心顿起，其实我自己暗中也去找过好几回，可惜都没找着。这李科迟迟不把金子运出来，我估计他也是察觉到我的野心了。那天我看李科神采飞扬，带着风灯和软梯说要去千佛洞画画，我才不信呢。于是我暗中约上沈三儿，尾随李科就去了紫光寺。那天看李科的装备，他是要把金子运出来了。我原本打算等李科拿了金子再动手杀了他，可是不知为什么这李科绕来绕去就是不去拿金子。 这种游戏我玩够了，干脆我就把李克杀了，我要自己动手寻找。狄仁杰摇摇头，哎，人心不足蛇吞象啊。杨茂德，你原本可以等风头过了再去找金子，为什么你如此匆忙，三番两次夜闯紫光寺呢？杨茂德轻笑了两声，那天杀完人我害怕了，不敢再去找金子。后来回到住处，我翻出了一张草图，想起了李科拿的工具，我才明白原来这金子藏在大雄宝殿的密室里。偏巧这个时候老爷您来拜访李科，我急中生智就冒名顶替说我是李科。狄老爷，您没见过李科这当然好骗，但是我这假冒的身份又能维持几天呢？我想尽快取回金子逃走，可是命案发生之后，官府就派人把紫光寺给围了，昨天晚上我还差点被官差抓走了，这种情况下我也只好铤而走险了。狄仁杰沉吟不语，现在主要案情已经十分清晰了，其余的细节回到衙门公堂之上再审不迟。狄仁杰叫衙役把杨茂德押回衙门，看看吴宗仁一伙人，列位啊，先请回避一下吧，本官要把金子如数运出。吴先生，白玉小姐的尸首本官自会派人送到府上，您先回去准备丧事吧。外人都走了，马蓉默默不语，陶干慢慢地走进狄仁杰。老爷，这么说您早就知道这李科是假冒的？狄仁杰看了陶干一眼，我起初只是怀疑，后来我以高价让李科作画，可是李科仍然画不出来，只是拿三幅旧画来糊弄我，这就暴露了他的假身份。而杨茂德也察觉到我的怀疑，更要迫不及待地去拿金子。对了，还有一点，昨天我们怀疑宝月、李梅都跟这起案子有关，今天我命令衙役搬动供桌的时候，他们几个丝毫不知道躲闪，可见他们并不知道这地下有密室，自然也就跟这案子没关系了。陶干心悦诚服，哦，原来老爷您说的试验就是这个呀。陶干佩服不已，忽然他又想起一件事儿，不过这紫光寺里扑朔迷离的女鬼又是怎么回事啊？狄仁杰神秘的一笑，把君子运完之后，我带你们去一个地方。狄仁杰亲自监督，看着50个金元宝入到官府的金库里边，然后狄仁杰一封书信派人快马加鞭送到安西大都护衙门。狄仁杰请安西大都护亲自来蓝坊城监督这黄金运往京城。这些做完之后，狄仁杰叫上陶干，两个人出了衙门，直奔团头和尚的住处。这和尚听说狄老爷大驾光临，连忙挣扎起身迎接。狄仁杰拱手一笑，大师父不必多礼了，本官有一桩小事请教，还请大师父明言指教。这和尚惭愧的一笑，啊，小民早就断了慧根佛性，狄老爷您高抬了，不知老爷您要问什么事儿啊？狄仁杰收住笑容，一脸正气，敢问大师父，一个掉进密室头破血流的弱女子，在漆黑的密室里能够从容写字吗？写完了还会子丑寅卯的标上日期，这可能吗？而且还把木盒子从密室里扔出来了。狄仁杰这一连串发问听得和尚直冒冷汗。狄老爷，您怎么知道是我？狄仁杰冷冷地说道，是你自己暴露了，这一切都是你精心设计好的。这紫檀木盒子盖上镶着一块白玉，里头贴着白玉的求助字条，你拿着盒子去找李科，是想告诉他他杀害白玉的事儿暴露了，如果李科明白就会乖乖的给你钱封你的口。可惜啊，李科并没有细看这木盒子，而是随便的就卖给了古董店，你的讹诈自然就没成功。本官问你，是谁发现白玉被害的？这和尚

心里蔓延。爱上你第一个夏天，你就问我爱会不会变。如果你想要去冒险，我会不会给你一片天。你说就像